你好，我是刘超。今天我要给你介绍两种模式，原型模式和响源模式。前者是在创建多个实例时对创建过程的性能进行调优，后者是用减少创建实例的方式来调优系统性能。这么看，你会不会觉得两个模式有点相互矛盾呢？其实不然，它们的使用是分场景的。在有些场景下，我们需要重复创建多个实例，例如在循环体中赋值一个对象，此时我们就可以采用原型模式来优化对象的创建过程。而在有些场景下，我们则可以避免重复创建多个实例，在内存中共享对象就好了。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两种模式的适用场景，了解了这些，你就可以更高效地使用它们提升系统性能了。我们先来了解下原型模式的实现。原型模式是通过给出一个原型对象来指明所创建的对象的类型，然后使用自身实现的克隆接口来复制这个原型对象。该模式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创建出更多同类型的对象。使用这种方式创建新的对象的话，就无需再通过 new 实例化来创建对象了。这是因为 object-led clone 方法是一个本地方法，它可以直接操作内存中的二进制流，所以性能相对 new 实例化来说更佳。我们现在通过一个简单的例子来实现一个原型模式，具体代码请查看文稿。要实现一个原型类，需要具备三个条件。第一个，实现 clone-able 接口。 clone-able 接口与序列化接口的作用类似，它只是告诉虚拟机可以安全地在实现了这个接口的类上使用 clone 方法。在 JVM 中，只有实现了 clone-able 接口的类才可以被拷贝，否则会抛出 clone not supported exception 异常。第二个，重写 object 类中的 clone 方法。在 Java 中，所有类的父类都是 object 类，而 object 类中有一个 clone 方法，作用是返回对象的一个拷贝。第三个，在重写的 clone 方法中，调用 superclone， 默认情况下类不具备复制对象的能力，需要调用 superclone 来实现。从上述我们可以看出，原型模式的主要特征就是使用 clone 方法复制一个对象。通常有些人会误以为 object A 等于 new object， object B 等于 A， 这种形式就是一种对象复制的过程。然而这种复制只是对象引用的复制，也就是 A 和 B 对象指向了同一个内存地址，如果 B 修改了，A 的值也就跟着被修改了。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例子来看看普通的对象复制问题，具体代码文稿中已给出。看运行结果，如果是复制对象，此时打印的日志应该为学生一 test 1， 学生二 test 2。 然而实际上是学生二 test 2， 学生二 test 2。 通过 clone 方法复制的对象才是真正的对象复制，clone 方法复制的对象完全是一个独立的对象。刚刚讲过了， object 类的 clone 方法是一个本地方法，它直接操作内存中的二进制流，特别是复制大对象时性能的差别非常明显。我们还可以用 clone 方法再实现一遍刚刚的例子，代码还是见文稿。再看运行结果就没问题了，学生1 test 1， 学生2 test 2。 下面说说深拷贝和浅拷贝。在调用 superclone 方法之后，首先会检查当前对象所属的类是否支持 clone， 也就是看该类是否实现了 clone-able 接口。如果支持，则创建当前对象所属类的一个新对象，并对该对象进行初始化，使得新对象的成员变量的值与当前对象的成员变量的值一模一样。但对于其他对象的引用以及 list 等类型的成员属性，则只能复制这些对象的引用了。所以简单调用 superclone 这种克隆对象方式就是一种浅拷贝。所以当我们在使用 clone 方法实现对象的克隆时，就需要注意浅拷贝带来的问题。我们再通过一个例子来看看浅拷贝，具体代码和运行结果请去文稿中查看。观察运行结果，我们可以发现，在我们给学生二修改老师的时候，学生一的老师也跟着被修改了，这就是浅拷贝带来的问题。我们可以通过深拷贝来解决这种问题。其实深拷贝就是基于浅拷贝来递归实现具体的每个对象。 前面我想讲了原型模式的实现原理，那到底什么时候我们要用它呢？在一些重复创建对象的场景下，我们就可以使用原型模式来提高对象的创建性能。例如我在开头提到的循环体内创建对象时，我们就可以考虑用 clone 方法来实现。除此之外，原型模式在开源框架中的应用也非常广泛。例如 Spring 中 service 默认都是单例的，用了私有全局变量，若不想影响下次请求，就需要用到原型模式，我们可以通过文稿中的注解来实现。下面说说响源模式。该模式是运用共享技术有效的最大限度的复用细粒度对象的一种模式。该模式中以对象的信息状态划分，可以分为内部数据和外部数据。内部数据是对象可以共享出来的信息，这些信息不会随着系统的运行而改变。外部数据则是在不同运行时被标记了不同的值。响源模式一般可以分为三个角色，分别为抽象响源类、具体响源类和响源工厂类。抽象响源类通常是一个接口或抽象类，向外界提供响源对象的内部数据或外部数据。具体响源类是指具体实现内部数据共享的类。响源工厂类则是主要用于创建和管理响源对象的工厂类。我们还是通过一个简单的例子来实现一个响源模式，具体代码和运行结果请见文稿。观察运行结果，我们可以发现，如果对象已经存在于响源池中，则不会再创建该对象了，而是共用响源池中内部数据一致的对象，这样就减少了对象的创建，同时也节省了同样内部数据的对象所占用的内存空间。响源模式在实际开发中的应用也非常广泛，例如 Java 的 String 字符串，在一些字符串常量中会共享常量池中字符串对象，从而减少重复创建相同值对象，占用内存空间。还有在日常开发中的应用，例如线程池就是响源模式的一种实现，将商品存储在应用服务的缓存中，那么每当用户获取商品信息时，则不需要每次都从 Redis 缓存或者数据库中获取商品信息，并在内存中重复创建商品信息了。到这里，相信你对原型模式和响源模式已经有了更清楚的了解了。两种模式无论是在开源框架还是在实际开发中，应用都十分广泛。在不得已需要重复创建大量同一对象时，我们可以使用原型模式，通过 clone 方法复制对象。这种方式比用 new 和序列化创建对象的效率要高。在创建对象时，如果我们可以共用对象的内部数据，那么通过响源模式共享相同的内部数据的对象，就可以减少对象的创建，实现系统调优。最后留给你一道思考题，我们共同探讨。上一讲的单例模式和这一讲的响源模式都是为了避免重复创建对象，你知道这两者的区别在哪儿吗？期待在留言区看到你的答案，也欢迎你点击请朋友读，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身边的朋友。